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好，翻返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今晚有杰斯喺度啦，跟住有夏萨特喺度啦。 即系少啲上嚟咯， 做乜笑啫？你 系 希望少啲， 咁唔好 尽量少啲上嚟啦。咁样可以最好咧，就一一个礼拜一次到啦，多过。 咁啊，当然啦，咁啊，即系暂时有我哋三个喺度啦，晏啲就会有其他朋友会上嚟啦，因为可能阿仙奴嘅 Steven 都会上嚟啦。咁啊，呼吁 on the way 啊，系啊。咁啊，呼吁少少嘢先。第一嘢嘅就系、是、咁啊，关于马 Sir 嗰度嘅 ，OK。第一嘢就系佢嘅天下，咁啊，月刊啊，转咗做。咁啊，12月31号咧就会出第二期噶啦，最后十二期嘅第二期。咁啊，所以呢个要呼吁下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其实征求咗。Kenny 嘅同意啦，咁啊，因为嚟紧 Regga 啦，成个即系都系圣诞节嘅关系啦，咁啊，其实所有节目咧都会正常咁安排嘅，除咗24号晚嘅 Hope Song 之外，咁我哋会早啲上去俾各位下载啦，24号嘅 Hope Song，因为会褪早咗路，咁你话共聚啊、有食所有嘢都系嘅，不过26号嗰日，咁有20、30、40噶嘛，我哋24号出20、30、40啦，咁啊26号会出集特别版嘅，先俾会员下载先嘅，咁啊所以各位留， 即系圣诞就唔会冇节目听噶啦， 唔会啊，所以留意下啦，咁啊咁啊一路直踩落去到31号嘅时候，我哋睇下有冇啲特别嘅安排啦，咁啊呢个留待翻阿坟嘅网点度讲啦，系啦 ，OK， 好就系、是、咁样啦， 即系都同呢个英超嘅快车一样啦， 系啊， 同阿陈鹏讲两句先啦，首先就系咧今日。我哋冇特意安排嘅，咁夏萨特其实都系我哋一个其中一个常任嘅主持嚟嘅，咁啊唔系话同你斗毒，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或者你冇，即系我唔知道你听咗足球频道几耐啦，咁我哋做咁多年咧，其实印象中我哋从来都冇话唔请边一个上嚟嘅吓，咁啊只有咧就系当事人自己嗌唔做咧，就都试过好多次，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谂足球讲传统㗎嘛，咁足球节目都应该讲传统啦，咁所以呢就我哋即係好抱歉，好难会可以接受你嘅意见嘅，咁但係多谢你提出个意见先啦，咁我觉得就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表达佢嘅意见嘅。咁今日返嚟就人少少啦，有三个人喺度啦，咁我諗就今日都系离不开，唉好呀，阿 Steven 又嚟埋啦，咁 好啦，冇咁寡啦。 咁终于阿仙奴同埋呢个曼城可以打，唔系同埋呢个车仔可以打交啦。今个礼拜呢就有一场即系大波，就系 啱啊， 但我哋今日都会讲㗎啦， 咁仲有车曼 车咩 啊，车牙车牙 车牙系啦，亚车啦，或者系咁仲有呢就离不开，我諗都系好大扎，都系啲快车，因为圣诞节咁全部嘅足球，我谂主要嘅赛事都会集中晒喺英格兰嗰边啦。咁所以今日都系会以英格兰为主啦。咁两队球队，咁车仔其实今个礼拜周中就打咗赛事嘅。咁阿仙奴咧就会系比较悠閒少少嘅，咁前前後後都應該唞咗8、9日㗎喇，咁所以呢就我哋就即係都係由返周中啦，今個禮拜周中呢其實就成個歐洲就會係主要啲戰線會集中喺英格蘭嘅聯賽杯啊、西班牙嗰啲西班牙杯啊、法國亦都打法國杯啦、啊、等等啦、啊，咁聯賽杯嗰方面呢8强就打完，咁4强就產生，咁都有熱有冷啦、啊，咁车仔都算系爆冷㗎啦，就1-2，打到加时作客就输咗俾新特兰啦，咁曼城就继续嗰个强势啦，3-1作客，咁赢呢个里斯特城，咁热刺咁转咗领队，代领队舒活，咁1-2主场林美香咗俾韦斯咸，一场好轰烈嘅伦敦打比嚟嘅，即係大家都冇乜流力嘅，咁然之后跟住仲有曼联呢就主场2-0就赢呢个史笃城，咁其实4场波你见到呢即係都同我哋呢几年睇开呢两三年都有个联赛杯嘅转变呢，即係大家都係好认真去踢嘅，你发觉真係冇乜点样流力，甚至譬如曼联呢 你睇佢好似冇咗朗尼佩斯，但係嗰個唔係流力，嗰、那個都係受傷嘅啫，即係 朗尼 嘅消息就係受傷啦。咁、你見到佢擺啲陣容出嚟都好強嘅，咁包括二次又係啦。其實車仔都係嘅，即係都係。係有少少輪換，譬如話前鋒擺咗依度啊，或者係我記得左邊啊，舒卓尼嗰啲會有擺翻出嚟啊等等，但係仍然都係一個好強嘅陣容嚟嘅。 嗯，薩特擺咗落去做後備啦，咁樣獅子。 因為聯賽踢完啊嘛，係啦係啦係啦，都係呢啲即係有少少輪換咯，但係個陣係唔弱嘅，咁啊喺一個唔係太弱嘅陣容裏邊咧，即係就輸波啦。咁我哋就先。讲下即系车仔嘅近况啦，因为嗱，我哋就最近啲节目咧都好多，即系好多网友都意见嘅，包括我哋嘅前 Soccerwise 版主啊车版主啊 Tommy 都话，就话我哋即系大细超讲得好少车仔，咁啊大家33分点解成 Q 日要讲住利物浦，咁啊唔讲车仔咁啊？ 我为咗利物浦而生噶嘛，你 唔系话大佬啊，我。即係我想同阿車版主講，我係最敬重車仔嘅，即係除咗曼聯之外，即係 屌， 我成日講車仔啊，大佬以前，咁你今屆冇乜講，咁我諗啊，第一樣嘢，我覺得唔關我事先咯。第一樣嘢係對波，即係譬如話近況係沉悶咗嘅，咁大家係即係你相對其他嗰幾隊嗰個娛樂性係真係低咗㗎嘛，咁所以講少咗啫，咁咪唉得啦，有意見我哋又要接受啦，咁今日就。嚟整翻節車仔頻道先啦， 所以咪揾阿薩特上嚟咯。 係咁，同埋唔係阿車版主都話，佢話點解硬係又有曼聯頻道，又有阿仙奴頻道，係冇車仔頻道，即係講 Rega。 嗯， 咁Rega台長 的眾代答，的眾代答， 要揾到。几个车仔球迷去做先得噶嘛，系啊 ，Kenny 师兄加埋啊车仔版主咯， 咁少， 即系我咁样解读下啦，即系曼联频道同个亚记频道咧，其实我哋就有好有计划地咁样去培训一啲即系。接班人嘅， 真噶， 即系冇等佢有，即系有青黄不接咁你成日我同阿，自从我同阿 Steven 大和解之后，即系冇晒火花嘅，即系好似老费同阿云嘉冇晒火花。咁我又即系 老费死撚咗噶啦， 我讲我同你啊， 嗱你唔好抢麦啊，一阵间俾人投诉。 OK， 即系我系赢咗廿几年啦，心如止水嘅，今届冇乜黑咁样啦。Steven 嗰啲又即系89年都攞唔到冠军，就刮捻晒，我哋都冇晒火花，咁我咪留翻，咁啊，所以我哋都话各自喺度培养紧啲接班人啦，咁啊，但系咪期待啊 David Diaz 同阿 EV 两个打交最好啦。 啊，唔系、哦，剧透一下先。佢哋兩個坐埋做咗節㗎，係 呢、 啊這 個真係壞榜樣， 遲早出事嘅， 真係應該 咁嘅，係啊，真 係阿 EV， 我而家呼籲你，你應該要開佢拖， 冇錯， 真係開佢拖真係對唔住 我。我都呼籲阿 David Diaz 真係。即係找要有翻啲火先得㗎，你唔好學我們、啊。 你要記住我上嚟呢個節目啊，依個上嚟嘅節目係為咗狂行傑斯嘅啫。 係啊，如果你咁樣我接咗你個節目㗎，大佬真係。咁啊 ，EV 就好有黑嘅。咁啊，首先就要睇一睇啦，就係、是、今晚直播咧，就 Twitch 同 Ustream 咧就可以聽得慣例嚟㗎啦。咁啊 ，EV 就差唔多第一個，哇，擺咗好多消息，咁我哋一陣可以讀下啦嚇。咁啊，所以車仔頻道啊，期待睇有冇人開啦。咁我因為呢度唔係好多車仔球迷啊，咁、啊。夏薩特其中一個啦，仲有一個就阿師兄啦，師兄大佬星期二做緊哭波喪，咪要死先，咁所以阿 Kenny 啦，咁啊睇下你哋會唔會開啦，咁啊車，唔係但係夏薩特好難開，因為夏薩特其實係每個禮拜都係睇曼聯嘅，佢唔係好睇車仔 嘅，好似你咁樣睇利物浦咯，就係 嘛， 係咯， 嗱我長 佢有睇阿仙奴， 知咗， 隊 隊都睇。 佢愛上雲家嘛？ 佢其實好愛雲家，我不嬲都知。屌， 哎呀，咩篤爆啦！ 條底褲印住咧，我愛雲家咁樣。 暗戀咗好耐啊！ 喂，咁啊講下車仔啦。 車仔點啊？ 車仔問題，夏薩先啦，問翻夏薩特啦。 係問夏薩特。 誒，即係我諗咁樣比較嘅係前第一次摩連奴。入主即系 OK 教嘅车仔同好啦，第二次翻到嚟嘅即系而家嘅车仔，你觉得有乜嘢好大嘅变化喺度？点解会影响到即系睇到 啲波唔係話佢嗰種1-0嘅唔漂亮嘅 beautiful football， 而係你覺得嘅係捱住去踢嘅，其實好多場都。 冇錯。 點解會咁嘅呢？ 首先我會覺得係球員嘅心態先啦。球員嘅心態係初頭佢返嚟嗰陣時候係歡天喜地嘅，跟住唔知係咪因為更衣室有啲問題啦，有咁就發覺佢哋呢係越踢越 hea 嘅。你睇到佢哋係唔願追嘅，你睇到最近呢幾場呢直頭係猛嘅，冇理由係去到連續兩場都係咁樣嘅，去到尾後面突然間又俾人哋整一粒，本來和都好啲啦，點知呢就俾人哋追返轉頭變成贏返嘅嘢。咁其實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以前係冇嘅囉，以前係鐵血，係就算係和都好我都同你砌到盡嘅，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佢哋係立晒嘅。可能我會覺得係其實係佢哋自己本身個更衣室本身可能係有咗問題出現咗。例如譬如話以前泰利係坐穩一個位置㗎啦，而家講到明㗎喇喎，好似佢初頭返嚟嗰陣時候佢都講啦，除咗伊雲奴域之外呢冇一個係完全嘅正選㗎嘛。咁冇咗完全嘅正選嘅時候，咁泰利嘅 大佬嘅江湖地位可能因此咁樣就打擊咗一下。 嗯， 就係咁樣囉。 即係你係從個人事方面去睇。 嗯 ,ok。 同埋你會睇到佢買人嗰方面嘅。 嗯。 買人嗰邊譬如話韋利安，我個人唔相信係摩魯耀。 嗯。 我個人唔相信。 嗯。咁今個禮拜其實有另外一個領隊，我哋等陣都會講下，嗰、那個就係石仔炒咗嘅保亞斯就合就而家就不斷喺度申冤啦。今屆二次買個七八件、八九件都唔係佢要嘅， 咁、 都係用呢、這個，都係用呢個藉口。但係我覺得，唔係首先我覺得就呢個未必，呢、這個係不能即係、就是、每一次都攞呢個嚟做藉口嘅，因為你點講都好啦，即係大佬你我成日都係嗰句，即係對波唔好成績，個領隊又一定要出嚟受啦。你做得領隊嗰個位一定要咁啊、就算係個 sporting director 買一扎球員俾你嘅，你幾唔想要，你都要整翻碟菜出嚟噶，大佬。 但係我都想問，啊、即係你即係好興啊，足球運動好興啊，離身。嗯我就不嬲都唔中意， 仲使離身， 我 離身係唔使離身， 我唔中意摩連奴嘅，我係唔中意摩連奴嘅。咁但係我知道，譬如話 Candy 又好，或者夏薩特都講過係，摩連奴對於車仔啲球迷嘅嗰、那個嗰、那個重要性或嗰個意義，我知嘅。咁但係我都想問下啦，咁過咗蜜月期啦，摩連奴而家帶隊車仔，講真我自己感覺係退步嘅，即係同當即係甚至乎咧係同舊年賓仔用同一班人。差唔多叫九成系同一班人啦，似乎賓仔帶出嚟嘅效果咧， 係 好多，我用好好多形容啊，即係嗰個我覺得今年演最俾人得最多嘅咧，應該係戴維雷斯啦， 嗯， 但係賓仔用戴維雷斯咧，係用得係你當係一個叫奇招嚟嘅，就 唔可以 成為一個奇招 咁樣又試過， 摩魯用戴維雷斯咧，就一次又一次咧，就只係失分失波或者係。变为挡箭牌啦，攞个球员到挡箭牌啦。咁啊，譬如车迷啊，夏萨特，你又点睇？即系 compare 同一班人喺摩鲁同阿宾仔嘅情况底下，佢仲可唔可以即系维持到喺你哋心目中一个神咁嘅地位咧？ 即系如果论实力嚟讲咧，两个当然系有啲比较啦，即系战术上啊或者运用球员方面咁样，但系都系要。一樣嘢啦，你唔好忘記佢第一次入主即係車路士嗰陣時候，呢、這個艾巴莫域治俾咗一大嚿錢佢去買人，但係而家今次佢唔係，佢係陰啲咁樣用，即係佢唔係佢自己要買嗰啲人嚟到，所以咧佢初頭嗰一組人咧，嗰 set 人咧，佢揀唔啱自己邊十一個係佢真係最想用佢嚟到打嗰 first eleven 咧，咁。大家都明白嘅，你見到佢不斷咁輪換啊，喺度揀啊、排陣啊、亂咁排啊，甚至乎對呢個曼聯嗰陣時候，佢擺嗰個無鋒陣都夠膽死嘅時候，你係知道佢根本佢都未擺穩佢自己嗰個。 我想駁下你，你其實你唔可以將04年同埋今年入主兩個呢做一個好完全嘅對比。首先就係你04年佢入主嘅時候就係、是。佢帶住波圖嗰個氣勢啦，當陣時嗰隊雲尼亞里嗰隊車仔其實亦都係 就算你換邊一個領隊，佢成隊嗰隊 squad 其實有好都好多人係要係要侵落嚟踢嘅，同埋佢好特嗰個，同埋因為佢有波圖嗰、那個，佢係其實嗰個已經係好清晰，就係、嗰次入主其實係都準備帶一啲帶一個波圖嘅班底過嚟，但你今次嗰個唔同啊嘛，今次嗰個就係、冇呢樣嘢㗎嘛，你喺皇馬教得唔開心，車仔呢邊準備要揾領隊，大家即係姣婆遇著脂粉客咁樣，咁然之後 用個大哥好啲啊。 O K， 唔係即係 呢個 term 係 放我同雲家同呢個 bot 嘅。 唔係，大家擊中，大家擊中，但係冇一個任何，不大家冇一個共識話要帶一個任何一個皇馬嘅班底嚟，佢亦都好清楚，同埋就係你未嚟之前，喂大佬，而今時今日呢一隊。車仔已經做緊一個 transition period 㗎啦，大佬唔係上年發生嘅事嚟㗎嘛，即係我講緊球員嗰個班底，你好多人係已經係換係喺度換緊班㗎嘛，譬如你杜奧巴都已經走咗一兩季啦，即係好多人都喺度不斷咁樣換緊啊，咁你仲有你今屆嚟都唔差喎，大佬都俾你買一件奧斯卡喎，咁你夏薩達係咪佢㗎？夏薩達係之前佢已經喺度㗎啦， 奧斯卡夏薩達都唔係佢， 舒爾學嚟啫。 舒爾嚟嘅啫， 係奧斯卡夏薩特都已經喺度啦，係斯卓尼啊，即係我想講嘅意思就係話，你嚟之前你已經知道係呢一扎人㗎啦嘛。嗱、你睇翻最近兩場波嘅賽後訪問咧，你睇到佢已經開始喺度反思緊一啲嘢，譬如話啱啱好狼狽贏 Crystal Palace 嗰場，贏完之後佢已經講啦，因為你近嗱你要。其實大家開始覺得車仔有問題嘅係近五場波到啦，包括4-3好狼狽咁樣贏呢個新特蘭啦，或者仲有就係3-2輸俾史篤城啦，跟住歐聯嗰場對星隊嘅1-0啦，或者然之後跟住2-1嘅水晶宮到今個禮拜。就輸埋俾新特蘭啦，1-2幾場波有幾個共通點啊，就係佢都發覺就係對波拉唔開對手個紀錄啊，即係佢講佢有啲嘢佢都提出咗個問題，其實好早有幾次都提出就係話，即係不斷咁樣去 give life to 佢個對手啊，即係你冇絕殺佢啊，佢話佢冇你冇即係班球員冇 kill 即係佢殺咗個對手， 冇去壓倒性咁樣。 咁呢個問題嚟嘅，因為嗱佢我好有趣啊，其實佢一路都譬如話輸咗俾水晶宮特別係輸咗俾沈德蘭嗰場，其實佢個賽後訪問佢噏咗好大段嘢，佢話已經係時候要再思考，佢有牙刷，佢就話。贏一場波贏1-0其實對我嚟講冇難度嘅，好撚容易嘅。咁但係佢話我今季嚟呢度呢，我嗰個理念唔係咁嘅，因為呢隊波係唔應該打啲1-0嘅足球嘅，係應該打啲 beautiful football。因為呢、這個其實呢個呢其實都係我諗都係 老細啦， 明白個老細係唔想再要返你04年嗰時嗰啲咁嘅足球嘛。咁好啦，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就係做唔到。其實我覺得要值得討論嘅就係、是。嗰、那個問題係球員做唔到啊，因為佢做唔到。因為如果你用即係而家就係佢話，喂，我放開曬嗱，打十六輪嘅英超，加埋啲歐聯咗，佢已經開始做咗一個中期嘅總結咁樣，就係、是、話，如果我俾你哋好多空間去自由發揮嘅時候，喂，你哋而家交唔到貨俾我喎，因為贏嚟贏去，第一贏得唔漂亮啦， 冇錯， 好多場波，喂，好譬如話你見到嘅，譬如話你可能個前面好多車仔其實係仲可以多文嚟住嗰場波去踢，但係入涉又好多嘅，但係總之係把握唔到機會，拉唔開個紀錄，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哋見到嘅就係啲波成日都係甩得好快，喂，其實上一場對新特蘭嗰場又係嚇 Q 死人嘅，其實對水晶宮嗰場又係一樣，就係啲波好多喺中場甩。俾對手打翻轉頭啊，或者如果你有睇，即係對係咪對水晶宮一對新特蘭嗰場咧，其實有一球波又係咁啊，喺中場追係咪應該追和球咧？我都唔係好記得，總之就係總之就喺新特蘭嘅後防一攞到個波咧，一個直線咧係過曬成條中場啊！呢啲情況真係喺今屆個新喺今屆車仔係出現好多好多次。咁佢自己就係話，佢話佢開始喺度講啊，佢踢完新特蘭嗰場，佢就話：喂，係時候係咪真係要我又要踢翻啲1-0足球咧？佢話踢1-0足球，我 冇乜難度㗎喎、我將所有大部分嘅球員個 mindset 全部改曬防守，跟住然之後呢，我唔俾 freedom 俾大部分嘅球員，我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係佢講完呢段說話嘅時候呢，就好多好多球評啊，好多即係車仔嘅球迷就覺得，喂，係咪偏激咗少少呢，老細未出聲啊。咁然之後亦都好期待睇緊，就係、是、喂，你跟住嗰場對阿基，你係咪真係會改，同埋你改，即係我哋而家我諗我哋可以拉窄個範圍嘅，即係其實你可以就話，即係打咗呢十幾廿場波，究竟係咪球員即係跟唔到佢嘅 instruction 去做嘢呢？呢個係第一樣啦。第二就係話，其實喂，你話轉變就轉變，你轉變呢現成呢一扎球員，又真係可唔可以踢到你嗰啲一比零足球呢？我覺得最有興趣係可以即係討論下呢兩個問題。 嗱，我覺得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即係塔薩特頭先係講得啱嘅，就係話喺今年魔魯入嚟坐，即係坐返喺車路士第二次坐返落嚟車路士教練嘅時候，其實呢一個 score 我覺得唔係魔魯心目中想要嘅 score 嚟嘅。 OK， 其實第二樣嘢嘅就係、是、OK， 賓仔即係最慘嘅係賓仔有個比較出到嚟，但係車仔個問題延續落去，其實係賓仔冇解決過，而俾咗魔佬去接受嘅。OK， 中堅嘅問題啦。OK， 其實上屆 已經 知啦。OK， 房中一陣再講。OK， 最重要第二樣嘢就係前鋒線嘅問題啦。費托一路都塌唔著啦。OK， 咁呢兩個 point 係其實圍繞住魔佬。 唔止費托嘅問題啊！你而家睇下排喺頭， 我知 最失禮就係佢係車仔前鋒， 五球 三個人夾埋有五球波。放借走嗰個 Lukaku 都有八球， 係啦，唔係因為 OK， 你點解釋啊？而家 費托、丹巴巴，跟住你新簽翻嚟嘅伊道 ，OK， 三件都死曬火嘅， 兩件入兩球咯，丹巴巴入一球，加埋五球， 死曬火嘅 OK， 咁真係攞命。 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魔佬今屆第一年落到嚟嘅時候，我覺得個即係佢冇心目中嘅人選可以揀嘅，呢個係事實。但同意你所講。翻到嚟佢已經係知道一樣嘢，唔係當年俾佢 OK 一大條水喉去買 OK， 只不過係現有嘅班底去撚嘅啫 OK。翻翻轉頭撚得翻嚟嘅係魔佬，俾我哋過去即係要了解翻就係魔佬過去帶波嘅性格就係、是。呢一次其實係好唔同嘅，我覺得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新嘅挑戰嚟嘅，就係、是、話喂。你揸住過去嘅波圖、車仔、國米 ，OK， 甚至某程度上嘅皇馬，佢都係打個通嘅啫。你見到對住啲好強嘅強隊，或者佢心目中嘅強隊就係、是、OK， 打你個鐵桶陣咯。皇馬唔係未試過 ，OK， 只不過慢慢大家開始對波習慣咗嘅，佢先至搏啫嘛，但係都搏輸咗。好啦，翻嚟呢一度嘅時候，其實你頭先傑斯所講嘅，俾唔俾佢打一比零啊？你見到其實呢一扎人唔係好防守得嘅。你成個成個中場 唔認同，甚至乎我係有少少 challenge 頭先阿傑斯嗰句，你嘴著句説話咧，其實今屆車仔，我諗好多車迷心目中，因為打得最好嗰場波咧，就係、是、同拜仁打超級杯嗰場，佢、打所謂打防守咧，佢唔係打唔到啊，即係同樣嗰班人，你要打嗰種嘅叫做唔係 beautiful， 但係好有效率嘅足球，我唔好話佢即係一味防守，但係我淨係覺得就係、是。佢讲呢番说话呢俾我感觉纯粹就係佢係唔係同班球员讲，佢同个老细讲，呢班你要我打返个只要我用返以前嗰班波呢我就会有成绩㗎啦。即係俾我感觉係咁样，即係 即係可能佢同个老细讲嘅意思就係、是、我嗰度理念你又唔 buy， 嗱我而家我 please 你，但而家又重唔到。 係啦 ,exactly, 我觉得就係咁，即係我偏向系。 因为领队一定有自己个理念嘅、exactly, 即係顶级嘅领队一定系。 唔、所以其实我就即係更加想听多啲車仔迷，比如阿塔薩特啊，有機會可能聽阿師兄或者阿 Kenny 佢所講，賓仔咧，即係睇到嗰個方法係多啲嘅。真係講真，就舊年尤其是臨尾嗰段時間，你見到個賓仔嘅方 招數多， 招數係多啲， 無論進攻同防守都係。 係啦 ，exactly 你。 你而家好慘啊！你睇到呢五六場波，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嘅就係、是。大家都知道你個前鋒係廢嘅，集中 搞你個 孖住你啲奧斯卡， 實得啦。 你放出嚟個四二三一咧，我搞掂你嗰三個咧，我就起碼有機會可以摸你一分，攞你一分。 起碼 係 啦， 冇錯。 即係而家咪就係咁樣踢咯。 而家個問題咧，話俾你聽，對手咧佢呢一個係 mark 住你三個啦，而係咧佢哋會記住。總之咧個波撩到喺自己有腳腳下咧。我就有機會打防反， exactly. 我打返防反，你係追唔到啊！ 同埋呢，我想講賓仔遺留落嚟嘅問題係咩？就係、是、個二嘅問題啊！你唔可以攞返之前點解車即係佢教嘅原因？喂，大佬之前係咩啊？ 最開頭嘅時期係馬基利尼搭艾森，艾森嗰陣時係啱啱起嘅狀態，再加個好老練嘅馬基利尼啊嘛，所以你個中，所以你個三十位。 賓仔咩事啫？你講緊嗰啲 唔 係 啊， 史嚟。 個問題係賓仔個賓仔帶嗰對波嘅時候，已經個三十位係爛㗎啦，即係你摩魯呢刻你揾唔到個好強嘅防中可以掟到落去。 喂，但係都唔係我唔同意係賓仔留嘅炸彈嚟㗎。 我都唔同意，因為 呢 個舊年係解決到 長時期已經喺度㗎啦。 佢舊年係解決到喎。 呢個係接班問題嚟㗎嘛，即係你有我哋都有提出，一路都有，我哋一路都有講住個防中嗰個問題咧，那個防中嘅問題都係，但係嗰個純粹係接班問題啊，唔關兩個領隊事嘅，真係，即係就算 even 你唔可以賴摩魯，你都唔可以賴賓仔。 因為你舊年你睇，你真係要咁樣去賴，我只係咁講就係賓仔舊年係用啊戴維斯用得好好。我真係咁講，另外就你當今年唔好彩就係佢哋其中一個我諗叫做幾有期望，譬如阿仙都讚過雲高堅係傷㗎嘛。 係啊， 呢個後生仔買返嚟，其實原本係有機會係我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輪 但 係 而家就用唔到啦，失咗預算 啦。係啦，咁你變相就 是、但係你有好多嗰啲迪拜恩收返嚟，你又嗰啲你話唔係你人啦，咁但係嗰啲你又用唔到啦，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好多新嘅，即係好多新仔都即係都係用唔到咯。 同埋佢最大問題就係、即係除咗防中或者頭先阿夏曬講嗰兩個問題之外，另一個令比較多人爭議就係由季初我哋都講到而家嘅就係對馬特嘅利用啦。即係有幾結果就係今屆呢大家睇到就係、我嘅感覺啦，純粹我即係個飛車迷，我嘅感覺就係每一次咩我呢唔係馬特就係戴維雷斯。 咁你戴好邪㗎嘛。你輸咗三場波都係馬達打正選㗎嘛。 其一啦，其二就係戴維斯戴維斯出親力又係即係一係就一定失波一係輸波。咁到底係即係到底係你想話 雷斯嗰個就 你用不到啊。 戴維斯嗰個係好多人都鬧到佢九月臨頭。咁我哋都係即係你話如果係你要有個對比嘅係嘅，即係上屆譬如話你賓仔用佢打防中嗰、那個有啲神來之筆嘅，但係我諗你仲有一樣嘢要唔好忽略嘅就係、今屆即係戴維雷斯嗰個上陣機會亦都係 好 少啦。咁你有陣時即係你突然間又要，但你去到即係個問題係咁啦，你去到聖誕快車有八九場波要踢嘅時候，你就急急咁樣去用佢，咁但係即係佢有冇準備好呢？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要即係另一個問題嚟㗎。 唔係有冇準備好嘅問題，你係一個即係職業嘅足球員嘅時候，你幾時你都要表現到你係 on fit 嘅狀態，包括你係坐喺個後備席嗰陣時。即係， 但係有啲球員係真係打 唔 到後備啊，或者係會孤單。 因為譬如話。我未攤著，所以咧我就可以 hea， 即係冇呢個藉口嘅。我覺得其實應該即係你係做一個職業嘅球員嘅時候，你應該係即係有一個意識，就係話隨時呢個教練都會，譬如話聽日有場波，今日就可能譬如話，喂你聽日打正選，或者聽日 可以話俾你聽，好多人都用做唔到呢樣嘢， 即 係好多球員都做。 呢個 通咧，我同阿傑斯拗幾年嘅。即係佢用喺雲家身上都係咁樣講，但係我都同其實我通係同你類似嘅，有啲即係你知球員係一定要咁樣，即係譬如今屆你講戴維斯就， 但 我當一個比喻係，我當一個比喻就係華美倫啦，佢今屆都唔係踢好多場，但係你見佢出嚟踢嗰幾場，雖然佢出嚟踢即係譬如上一場輸俾曼城，或者對曼聯嗰場佢打正選，其實佢唔係打得差嘅，不過都係輸波咁解啫嘛。 唔係，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你不能否認你有啲球員係需要密密踢佢先係會 keep 得住嘅。但係你突然間喂成日擺咗佢喺後備，或者佢受咗傷，佢係要需要好長時間去 cool down， 因為每個球員都有唔同嘅特性㗎嘛。即係你唔排除戴路易斯係呢一隻嚟嘅，即係佢要時間去 pick up 翻嗰個比賽個 pacing 啊，所有嘢咯。你係見到佢瀨氣嘅，咁你就但係即係我諗嗰、那個即係你今屆嗰個防守嘅問題係 好嚴重咯，直頭咧，即係例如譬如話好似上一季咁樣，其實一直以嚟都講過㗎啦，話佢哋嗰隊中堅啦、啊、中堅位啦、啊、其實係泰利真係要揾個接班人，一個係要揾㗎啦。 啊、 你睇下佢跑嘅速度同以前嘅速度係兩樣嘢嚟嘅，啱先都唔知佢係想唔追啊，定係佢追唔到？你明白 ？A 高都開始降啦。 係啊，其實所以咪話咯，三老咯，所以咪話車路士嘅三老 A 高。泰利同埋林柏特係需要揾， 但係我覺得 揾接班人咯。但係佢冇做到，同埋一樣嘢嘅就係話車仔嗰、那個即係嗰個青訓嗰度咧， 係咪真係完全冇人出呢？即係我真係好拗頭一樣嘢囉。以前曾經你睇過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個青訓呢，係有一兩個可以 pick up 得返上嚟可以用到嘅時候啊， 咁你咪第一識車識阿摩魯啊？ 係啊， 摩魯出年都喺青訓，即係冇乜興趣。 我知佢永遠都係睇大牌嗰啲先買翻嚟。 但摩魯， 因為你講個 squad 其實係夠深夠用噶嘛，即係實際上應該夠噶嘛。但係個問題係，即係而家我諗最值得探討嘅就係啲大炸球員裏面係咪個個都係做到佢想要求嘅嘢囉，但係呢個就唔係好見到啦。你再繼續講返你個後防嗰、那個其實唔係淨係賴嗰四個後防㗎，今屆係好明顯個問題喺個第一重防線個防中嗰啲位嗰啲係出問題㗎，因為根本冇掩護㗎，即係你見到冇掩護，所以你後面嗰四個係踢得好閉翳嘅。譬如話有陣時仲有啲好細微嘅問題，譬如艾斯帕利古達嗰啲間成日就喺度喂左右閘都要頂嘅，同埋有時佢都係好甩碌嘅。 嗱，講翻你話個後防嗰四個，即係後衞嗰四個啦、就好瀨氣啦。其實係防中嗰度出現咗問題，接唔到個波，所以先俾到個後防咁大壓力啫。 講咗， 所以咪有陣時候唔。即係有陣時候嗰啲串連嘅問題咧，同埋嗰啲輪換嘅問題，都係擺曬喺度，一次過睇曬㗎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好似季初嗰陣時候，阿傑斯話俾我聽，你對車仔係最有韌力嗰、那個，我話俾你聽，睇埋先講啦。 喂，但係問翻傑斯一樣嘢， 我哋係估佢係咁噶嘛？ 但係問翻傑斯一樣嘢嘅係，睇落去咧，摩連奴嗰、那個即係過去嘅歷史啦，佢講翻，佢真係唔係好識揀中堅嘅。你諗深花一層嘅係嗱，當時 OK 唔計波圖啦，當時泰利已經喺度啦，跟住國米其實嗰扎老人家佢用得好盡嘅 OK， 然之後你見到皇馬其實佢都係揸住比再加另外 拉莫斯 啫嘛，但你見佢即係咁耐以嚟嘅歷史去買人嘅咧，可能佢好叻去買嘅就係、防中位或者 anyway 佢心目中揀到一啲翼啊成，但係佢後防嗰啲係你見到佢冇乜 唔同意 功力㗎喎。 而皇馬你嗰陣時除咗拉莫斯同埋比嗰陣時啊， 馬塞路 嚇唔係馬塞路啊，定 艾比魯啊， 個僆仔咧， 華拉利 都打過 華拉利、 華拿朗嗰啲，咪佢買翻嚟咯，都唔係話喂華拿朗直情唔 華拉利係是但。强烈推荐嘅， 系啊，我系啊，冇乜历史嘅呢样嘢， 法国， 所以佢即系其实摩鲁本身自己都问题， 咁你以前卡华路咧，佢班底啊， 咁系波图教啊嘛， 屌你咁样好难讲啊，你真系咁样，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吹毛求疵。 但系你而家你即系调翻转就话，你叫佢再砌好啦，即系假设啦，冬季开嘅时候，你叫佢砌后边，喂。後面真係冇乜得揀㗎喎，你佢玩難搞㗎喎，呢個問題係可能其實一路伸延落去， 唔係佢一定要係買人先去解決個問題先，我覺得 唔係喎，我覺得最直接嘅方法係即刻買人喎，呢一樣嘢我堅信。 喂，我都 buy 喎，摩佬唔會睇下面清訓，你冇得搞㗎喎。 你頭先講話佢唔抵清訓嘅時候， 咁你 間檔佢唔睇㗎啦。 執唔好咩？我覺得即係完全冇乜你。K-Hill 即係泰利，跟住路易斯， 泰利都話啦，開始老化咯。A 高又開始老化嘅時候，唔好勉強啲老人家做啲好似後生仔嘅嘢啦。你倒不如真係睇下其他球隊有冇啲好嘢、筍嘢，執一兩件翻嚟代替佢。今年就算攞唔到英超冠軍都好。冇問題，下年咪砌返好個陣去囉，跟住先再衝囉，冇問題㗎。 你覺得佢攞唔到呢個英超冠軍咩？ 而家如果以呢個咁嘅狀態嚟睇呢，我唔覺得冇乜機會囉。 我覺得個問題唔係大得好緊要囉。我呢首先就係幾樣嘢。 即係可能我要求高啦。 我屌。唔係個你首先就係、是。我咁解釋俾你聽啦，你去到季中啫，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你作為一隊強隊可以打得唔好，但係三分以待，呢個係好緊要嘅。你而家嗰個分數33， 你嘅理念同我唔同囉，咁啊。 咁你俾我講埋先啦。33分排第二，唔係一個好差嘅 position。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喂大佬，你如果你數好多隊波，阿記都試過去過 reach 過一個我哋估計嘅 high pit，OK？、Okay? 利記亦都係啦，最近都係。喂大佬。你成季打十六場嘅英超，車仔係 基本上真係完全未踏著㗎喎。咁你如果你對你對自己對波完全覺得佢喂只有唔係即如果你相信摩連奴嘅佢可以搞得返正對波、對波應該仲有一個 high pit 去 reach 㗎喎。我唔覺得你即係我唔覺得目前喂你可以飛歐佢囉，你無論喺個分喂分數爭兩分、,OK, 分數喺個係一個唔錯嘅咩嘅即係一個唔錯嘅形勢，不過可能就係我哋攞出嚟講係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喂今季對波唔係打十幾輪都唔係我哋 expect 嗰對車路士，因為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有好多時可能係一個假象，因為大家都覺得佢重返車路士，佢應該可以係去翻2004-2005年嗰陣時喂，但我覺得要咁樣比較咯，因為嗰陣已經係兩隊波嚟嘅，因為人腳亦都唔同啊嘛。係 啊， 即係呢個我純粹我睇法咯。 但而家我睇一樣嘢嘅就係話佢不斷咁跌進窩咯，不斷咁樣個後防甩漏咯，不斷咁樣喺俾人哋絕殺再絕殺咯，即係我係睇到呢一樣嘢咯。如果你話你要突然間要執翻好正嘅。正嗰樣嘢，首先就要執翻佢哋個球員嘅心態先。但你可唔可以即刻做到呢一樣嘢咧？唔知道，我當佢得啦。嗰陣時候究竟可以？喂，大佬，你成個英超唔係淨係得你一隊強隊啊嘛？有曼聯啦，有亞記啦，有曼城啦。你睇下而家曼城個勢幾勁，啱唔啱先？即係同一個道理咯。你要向嗰樣嘢。 曼城有幾勁啫？曼城啲作客咪又係一不斷咁奶喎，每隊都有佢自己個問題㗎嘛。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你車底 ,ok, 你講咗好多問題，但係喺咁多問題之下佢都仍然排住個第二，即係落後住兩分。 咁係好過第九嘅。 係囉，咁係囉，你可以咁講。我唔覺得，即係我覺得你係你講緊買人可能係其中一個 solution。但係 即 係太過睇小摩佬囉，即係 我覺得 現成呢扎人係應該可以再執一執發揮得好啲嘅， 你話 即係未必一定係淨係買人。 嗱，你話俾我聽，唔好睇小摩佬，我完全冇睇小過去。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你話最簡單最直接最快嘅方法嘅話，買人係必然嘅事囉，即係如果我要揀嘅話就。 但買人唔係一定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嘅，真係唔係一定。 即係起碼可以。 但我唔同意，我唔同意你講一樣嘢嘅。 仲有就係你要諗下一月有咩人俾你買啊？同埋我想提你就係、是，其實喺一月可能車仔會有動作，但係以摩佬啲性格一定係買前鋒咯，唔會係買中堅。 但我唔同意你講一樣嘢嘅係。 買防中咯。 你兩個我都唔同意嘅就係唔好睇小摩佬呢樣嘢。今次佢翻嚟車路士係佢揸住一隊波，唔係佢想要嘅一隊波。第一，過去任何一個老細都係俾佢可以任意妄為地揸一隊佢自己中意嘅嘢。今次係一個新嘅挑戰嚟。第二樣嘢你見到嘅就係、是，即係開始浮現緊啲問題。但我哋一路都講嘅摩佬三個位解決唔到，一個好穩定嘅中堅，一個防中好可靠，另外一個前邊要係自己冇得搞掂嘅呢三個位。如果喺呢個冬天，即係嚟緊個轉會窗，佢搞唔掂嘅話，今季都唔使指意佢搞得掂。 咪咯， 即係我冇咁大信心去睇佢會咁神嘅。OK， 今次係大佬佢揸住嘅呢家波，冇錯。頭先 Stephen 講佢撚一場拜仁可以，但係你要諗深翻一層嘅，佢下邊嗰扎中場嗰啲人，夏薩特、奧斯卡、馬達呢一扎。會唔會同你場場都咁樣諗呢？我唔覺得係咯，呢扎人。 唔係，進攻模式其實都喺個過渡期改變緊㗎。你見到個別球員你單頭稱好強 ，OK， 即係個人能力好強。但係譬如你話以往譬如話好以往經歷過幾即係之前嘅幾個領隊嘅，譬如話你見到嗰啲好悦目嘅後上啦，因為你冇咗杜奧巴年代，就係好多時就係因為你嗰個焦點大，跟住然之後你可以引到好多後衞，跟住然之後後邊嗰啲可以後冚上嚟啊，林柏特可以做好多呢啲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後上啊。但係今季係缺少曬嘅。你見到嗰個三咧，嗰、那個三日個人能力好強，大家就單打獨鬥，而家你個交流係少嘅，即係係改變中嘅。咁你問題即係。即係呢樣真係要睇摩佬睇，即係要點樣決定囉。即係嗰個其實無論個進攻同個防守都係要好多嘢要執嘅。但係我都係嗰句就係、是、喺好多問題之下你都仍然攞33分啦，對波係好強嘅。其實 咁我以下呢句說話我唔知叫煲掌摩連奴定係踩你一腳嘅。但係我作為亞迷嘅話，我先係話俾你聽，好多亞迷同我同一個諗法就係、是 喺車仔咁嘅環境底下，如果麥雲家今次今個禮拜日就禮拜一啦，都贏唔到車仔嘅話咧，可能呢世贏唔到車，贏唔到摩魯嘅。講真嘅， 第十鑊嘅咯喎。 講真嘅，即係喺你咁砌唔揦埋，對波唔似一對波嘅情形底下，反而今屆阿斯圖似翻對整體啲個戰鬥力強咗嘅情形底下，都偷唔到雞。我用偷雞呢個字眼嚇，都搞你唔撚掂咧。我睇唔到到你都可以砌得翻你嗰對所謂鐵血嘅車仔嘅時候咧，阿基點樣打？ 哦、 即係講真，認真講，即係我唔知呢句説話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係我煲獎緊摩連奴，定係我踩緊你最近對波？但係我自己啊，唔係我會咁睇件事就係、是、你問我咧，如果兩場波比較，即係喺咁嘅快車，其實喺曼城同車仔嘅兩隊比較咧，上一場禮拜我對曼城，我會直頭同你講，我根本同上個禮拜嘅節目，我都唔自己諗唔到一個理由，我會覺得我有機會贏到曼城。 嗯、 但係今次一來我主場，二來係你對波真係近排嘅腿。咁我會覺得係我哋係有機會贏咯， 好有趣，好微妙噶、 啊， 即係嚟緊星期一晚呢場大波。 即係問我真係噶、啊，即係你嗱講真，我哋呢阿斯圖嘅衰落同摩魯入主嗰段時間係息息相關嘅。咁、你呢個係一個情意結嚟嘅，即係我哋有機會贏翻一次摩魯，我諗我哋阿迷會好撚開心。但係問題你問我就係呢段時間嘅車仔咧，的而且確俾我哋感覺唔係以前我哋熟悉嗰對。嗰對咁強橫嘅車仔， 同埋喺季初嗰個強勢同而家開始頹頹地嘅情況底下咧，如果你哋都係贏唔到咧，就真係難難。 嗱，我哋休息一陣 啦， 繼續我哋再 一陣講嗰場大波啦， 車仔亞記嘅辯論大賽。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阿 K， 祝大家逆马星动，由东岸玩到去西岸，日日都咁开心快乐啦！ Wishing you and your family a happy year of the horse. Ma Neon Kwai Lei.